攻读伊撒伊亚先知书第45章。上主这样对他的受服者居鲁士说：我牵着他的右手，使他蹂躏他面前的列国，解除列王的腰带。我在他前开启城门，使门户不再关闭。我要走在你面前，把崎岖的路修平。我要把铜门打破，将铁栓击碎，把隐藏的钱财和秘密的宝物赐给你，被叫你知道。是我上主以色列的天主提着你的名召叫了你。为了我的仆人雅各伯和我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，我提着你的名召叫了你，给你起了这个称号，纵然你还不认识我。我是上主，再没有另一位，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。虽然你还不认识我，我却武装了你，被叫从日出到日落之地的人都知道，除我之外再没有另一位。我是上主，再没有另一位，是我到了光明，到了黑暗，到了幸福，降了灾祸。是我上主造成了这一切。主天，请由上滴下甘露，望云彩降下正义，愿大地裂开生出救恩，愿正义一同出生。我上主创造了这事。或哉，那与自己的制造者争辩的，瓦器岂能与伯尼者争辩？陶器岂能对陶工说你做的是什么？或说你手制的不精美？或哉，那像父亲说你为什么生子，或向母亲说你为什么生育的人。以色列的圣者安排将来的上主这样说，关于我子女的事，你们要质问我吗？或者对我手中的工作，你们有所吩咐吗？是我造了大地，又造了地上的人，是我亲手展开了诸天，布置了天上的星辰。是我由于仁义唤起了他，我要修平他的道路，他要修建我的城池，遣回我的俘虏，而不索取赎金，也不要求报酬。这是万军上主说的。上主这样说：埃及的工人、故事的商人以及色巴的巨人都要过来归属于你，他们都要带着锁链追随你后，并伏伏在你面前恳求你说：唯独你这里有天主，以外没有别的神明。以色列的天主救主，你真是隐秘的天主。制造偶像的人必蒙羞受辱，一同归于羞惨。但以色列必因上主而得救，或享永远的救恩。你们不会蒙羞受辱，直到永远。因为那创造诸天的上主，只有他是天主，是他创造、形成和奠定了大地。他并非创造了一团混沌，而是为使人居住，才造了他。他这样说：我是上主，没有另一位。我没有在隐秘处或黑暗之地说过话。我没有给雅各伯的子孙说过，你们突然寻求了我。我上主只说真实，唯讲公理。列国的渔民，你们一起集合起来，一同前来吧。凡抬过偶像、敬拜过不能施救的神奇的，真是无止。请你们陈述，请你们证明，也让你们一同商量商量，是谁从古时就叫人听到这事呢？是谁早已宣布的呢？不是我上主吗？的确， 除我以外没有别的神，除我以外再没有一个仁义的神和救主。大祭司级的人，你们归于我必能得救，因为只有我是天主，再没有另一个。我指着我自己起誓，真理一出我口，那话绝不返回，人人都将向我屈膝，众蛇都要指着我起誓。人都要说，没有在上主前有仁义和力量。凡向他发怒的，必要含羞地皈依他。以色列所有的后裔，必要因上主获胜。花样。